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好，人民廣場同大家見面啊！咁就即係我哋以前都提過啦，人生咧有兩樣嘢咧就不能逃避嘅，其一咧就是交税，其二咧就即係死亡啦嚇。咁交税我都開始有少少猶豫嘅，因為其實都可以開始唔使交嘅，因為真係收入太低。但係咧，即係呢個係講笑啦。個原因好簡單啫，就是、因為咧，其實我哋每一日咧，我哋做任何嘢其實都交咗好多税喺入邊嘅嚇。你食支煙，你都交税噶啦。你飲杯酒，你飲支。 酒又唔使，酒就唔擺啊！呢、這個 紅酒唔係啫，紅酒唔係啊！其實好多嘢入油啊，咁你都交税啦，咁所以亦都係無可避免嘅。咁至於死亡咧，其實就是一個相當之即係嚴肅嘅話題嚟嘅。但係好可惜咧，就係我哋基本上咧以華人個傳統咧， 唔肯面對， 就唔係好想講，係都唔肯面對。咁就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 偏偏我哋個節目講好多次嘅。 唔係，我哋個年齡中位數高嘛。你話後生仔都唔係好想， 因為 即係冇咁嘅動機。 一般人唔留意啊，即係譬如話殯儀館文化，完全唔去留意，佢唔肯面對乜殯儀館文化，於是咪 咁呢樣嘢我就要更正你啊，因為咧我哋呢個台咧其實有一位人，即係有位主持咧就係專做殯儀嘅， 係啦，就係要講啊， 咁佢就處理得好，即係好輕鬆嘅嚇。咁但係始終咧，即係。呢啲嘢咧就係一生只有一次嘅啫，所以即係其他人啦，即係講我講。 嗱，我哋講你死亡啦，我哋最近講阿鄧卓志咧，佢個態度真係好嘢啊！搞呢個最後派對啊， 但係搞唔成啊嘛， 搞唔成佢爭幾日啊！但係佢行為佢做咗啊，但係佢做佢終於唔成功啫嘛，但係有做啊。死亡派對呢樣嘢真係要乜？最後派對呢樣嘢真係要推廣。 死亡派對， 最後派對。 O K， 最後派對。 咁就另外有呢個就係呢個骨灰庵嘅問題啦。 即係骨灰庵嘅問題咧，因為今個立法嘅即係過程已經完成咗啦。咁近即係近呢幾個月，其實大家都喺度搶緊生意嘅嚇。我識啲朋友都唔止一個幾個，都同呢件事情有關嘅。 即係葬禮嘅問題咧，又係冇人行。面對 唔係咁，我哋數一數啦，即係究竟即係呢個生老病死咧，去到即係死嗰陣時候咧，有幾邊幾個重要嘅關頭？即係諗，其一咧就病啦。呢個病咧可以分開幾個狀態。你突然間意外，或者係因為啲好突然嘅事情，你個生命係完結咗。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長期病患。咁又係到我哋呢個年紀咧，我又認識好多人咧。都係處於咁嘅狀態，譬如話中風啦、cancer 啦、 咁啊，嗰個時間拖得好長啊，拖得好長。 即係甚至係一啲即係影響你日常行動。譬如舉個例，譬如糖尿病，又令到你啊嗰、那個即係肢體有啲問題咁樣，係嘛？咁喺咁嘅情況咧，就即係你 有呢個憂鬱症啊， 呢、這個大鑊啦，呢個就唔係局限喺 成扎呢。即係一扎好多類嗰種 好多啊！我都覺得 自閉症啊啲嘢，同埋最大問題唔係呢度，唔係病咁啦，係對呢樣冇認識呢樣嘢，精神病啊！咁啊，而家直情，而家我哋已經有人睇過，已經有人講，即係鬧人鬧另一個人撲街啊咁啊！ 就嗰啲係另外一回事嚟啦。 就係一般人對連個病嘅認識都唔夠啊！ 不過抑鬱症嘅問題咧，即係我自己都覺得係即係相當之難理解。個原因就係我由細到大咧，其實都好少接觸呢、這個，即係我都未。在我的生活圈子入邊都好少，但係呢幾年咧，或者呢五年咧，哇！真係識嘅朋友啊，好多都話俾我聽話啊，原來佢哋要即係透過藥物去舒緩呢個情況。咁但係嗰個就未必一定同死亡有關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呢個即係抑鬱症嘅問題咧，就即係跨階層，亦都跨年齡嘅。OK， 嗱，咁我哋講頭先嗰個問題啦，即係譬如死亡嗰個情況嚇。咁仲有一樣嘢最大禍嘅咩咧？即係而家我喺香港，我哋就開始又見翻。就係、是、年老無依，加上就係冇錢啊！咁最近有一個屯門嘅例子，就係一位即係自閉嘅， 即係有精神問題嘅阿媽，咁佢即係因為嗰個家庭嘅問題，佢自己死咗，個仔又唔出街，咁跟住15歲咁又喺屋企死埋咁樣，係嘛？咁呢啲問題咧，其實喺香港咧，即係自10年以嚟十幾年以嚟咧，就不斷係浮現咗，你已經係一個不能大家不能不直接面對嘅問題。 仲有最大問題咧，就係連醫生嘅個種類啲夠都唔夠，因為有啲疾病咧，醫生直情數量太少，少到完全應付唔到香港。 係係，譬如你精神科咁，你話排幾年？ 排幾年真係係嘛？ 又或者老人院咁樣，又係排到你即係死咗為死咗先啦，係嘛？咁但係好吊鬼一樣嘢咧，就係我唔知你有冇留意一個統計數字。香港無論男女咧，都係佔咗呢個全世界最即係呢個最長壽嗰、那個嗰、那個寶座， 係呢個 即係甚至咧男性係超越咗日本嘅，因為 呢個 嗱你聽到我即係、你聽我唔知你震唔震驚啊？女性嗰、那個即係而家嗰個平均年齡咧，即係係89歲。 呢、這個最大原因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即、就、係、是、你離開個任何人離開醫院咧。都唔需要2個鐘頭先， 係啦，呢個已經有解釋嘅啦，就係因為咧，好多時要搶救呢啲比較突發嘅，即係致命嘅病因咧，譬如心臟病啊，或者交通意外啲咧，因為香港嗰、那個路程去醫院嘅路程相當之快， 翻快啊， 就好多時都救得翻， 救得快。 但問題就嚟啦，譬如話你去到年紀老，你即係雖然咁長壽，但係個生活質素點咧？ 講下呢個去醫院個問題嗰度先，即係嗰樣嗰個心臟病嗰、那個就 CPR 還是 CRP 啊、CRP 全世界咧都好熟悉嘅，即係好多人都識嘅，但係香港冇人識嘅喎，即係好似好唔需要咁樣，即刻嗰9992個鐘頭之內去到醫院咁樣仲可以救一翻咁啊，即係咁樣。咁外國就得㗎啦，冇可能喺2個鐘頭之外醫院嘅，個對個個都係識呢個即係嗰個濕急救嗰部分嘅。 冇咁個做一個地方嗰個特性就造就咗，即係你香港嗰個奇妙嘅地方就係好襟平啊，好多嘢誒都係如果行落街就揾到嘅。舉個例子，即係學功夫咁樣咧，咁你成條撞都一行過嚟都到啦，原來好多大師喺度嘅。咁但係每個人都係嗰丁幾百尺地方嘅，咁呢個係世界奇景。 世界奇景 啊！咁但係即係呢個係造就咗好多好處，亦都即係好多唔好處啦。咁但係呢個唔講啦。即係嗰個死亡嘅問題咧，就由於我哋嗰個年齡中位數越嚟越高，所以咧大家而家即使想去逃避呢樣，即係面對都唔得而家呢個問題嚇。譬如我身邊好多朋友。又有病啦嚇，咁甚至話過身添咁樣係嘛？咁唔輪到你話啊，我當你盲睇唔到嚇、啊，所以你個問題就話、幾時輪到自己咧咁啊？嗱，幾時輪到自己咁有幾個問題考慮，譬如話重病嚇點醫咧？死嗰陣時點處理咧？係嘛？死嗰陣時點處理咧？其實就有啲人咧就會去到好細節嘅。譬如話咧，嗰張車頭箱你自己都 做定 、其中一個 選定唔係做定，選定選 唔係有啲人做定嘅，唔係選定，有啲人係做定嘅嚇嚇。咁選定當然即係最容易、最普遍一個啦咁樣嚇。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咧，其實喺個政府嚟講咧，佢又而家咧就諗咗好多嘢出嚟去處理一啲佢自己責任以內處理唔到嘅問題，係咪啊？即係我意思話。因為佢係責任，不過佢又唔想去處理啲問題。舉個例子，譬如話香港嗰、那個墳場嘅呢、這個 唔足夠 數量嘅問題， 做能唔夠啊？ 咁好明顯啦，唔足夠啦嚇。就傳統中國人咧，其實以譬如呢個我哋鄉下為例咧，就要起骨嘅，即係10年之後起骨嘅。咁但係就算有呢啲咁嘅習俗咧，都唔能夠去應付而家嗰個情況啊嘛。所以如果你話土葬咧，已經係越嚟越少嘅。咁但係咧，就嗰個荒謬嘅地方咧，就係連骨灰庵啊嘅位置咧， 都要炒啊， 都出現呢個 夠啊 緊張啊。咁所以形成咧，就骨灰庵成為一個即係 我最近聽到一個新嘅字啦，我就睇嗰出電影度講到叫樹葬。 撞落棵樹， 有樹撞。 香港一樣嘢，有一樣唔係幾好咧，就殺落個海度。我成日唔中意殺，當然有啲人中意個海咁講話，但我無謂殺落個海度啦，咪殺落嗰棵樹度咯。 唔係咁呢個就由個人嘅選擇嘅嗱，即係我哋大家。即係都係所謂自由主義者啦，嗱你做咩我哋就唔會干涉嘅。 係係，我當然啦。 我就堅持我自己有個權利去處理我自己。 但係而家政府宣傳啊，多咗係殺落海啊嘛。 係啊，唔係咁個問題就係佢逃避責任啊。逃避責任嘅意思就話，喂骨灰庵冇理由唔夠地方㗎。 咁我咪佢可以講話叫佢殺落嗰個樹度啦， 係嘛？唔係可能連棵樹佢都覺得即係影響啲位置啊嘛，啊咁呢個政府而家越嚟越荒謬啦，咁嗰啲我哋唔講啦。嗱、那個問題咧就係、是、咧，除咗呢個骨灰嘅問題咧，有一個好重要啦，而家政府又開始 push 緊啦，就係、是、譬如話我哋捐出個屍體啊。嗱、咁點解香港咧就會出現一個即係大家咁猶豫咧？嗱，呢個首先有一個傳統嘅即係 先講 一樣 嘢先， 就聽我講埋先，你聽我講埋先。有一個傳統嘅即係我哋嘅中國人嘅 觀念，傳屍 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咁呢個我唔知道會唔會帶到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屍體嘅處理嘅問題，係咪？咁你話咧，即係喺現代醫學嚟講，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依個器官嘅個移植啦，其一啦。 器官移植。 仲有第二個就係即係提供俾醫學院解剖啦。 解剖。 咁大家知道，譬如喺呢個港大嗰個醫學院嗰啲解剖咧，就全部係喺呢個南亞嗰度或者斯里蘭卡度，即係人哋俾過嚟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做咗一樣嘢嗱，嗰、那個唔講嗰個即係器官捐贈問題啦，因為我從來我都反對呢樣強制性呢樣嘢嘅嚇，必定係要你自愿。而且喺呢個而家中國呢個咁即係令人懷疑嘅即係情況之下咧，你有呢樣嘢咧，大家係好唔想做嘅。但問題就係話，如果你送個器官俾醫學院去做解剖咁樣，咁我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香港其實有幾多人會做呢樣嘢咧？ 咪排隊咯，唔夠啊！而家咪俾 唔係基本上係冇噶嘛，係嘛，係好少噶嘛，係嘛，好少噶嘛。 咪少嘅意思就係指即係要求能 supply 嗰個 supply 嘅啦。喂，其實醫學院都唔係做好多啫，但係你話即係喺香港每個人個人，即、就、係、是、每一個人咧，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價值觀啊，或者嗰、那個即係、習俗咧，都唔輕慾呢樣嘢嘅嚇。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就相當之有趣啦啊！咁咧就喺台灣咧，其實就有一位有個人 陳志漢啊，導演啊， 導演，嗯、就佢就拍一套戲，咁、技術人可以去嗰個電腦嘅版面嗰度啦。咁、呢個咧就係、是《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咁而家呢套片 上緊㗎啦， 上緊嘅，但我相信嗰個放映嘅戲院嚟講唔會太多啦嚇，因為呢戲始終都係一個比較冷門嘅。咁、但係佢得咗好多獎㗎嘛。 佢台灣就開始放啊，未喺未巡迴世界嘅，未去到世界參加展，所以獎唔係好多，係普通台灣啲即係啲紀錄片獎啫嚇。咁就呢出電影咧，就我先再講一樣嘢，先再講呢出電影。頭先講嘅呢個器官捐贈呢樣嘢啦，器官捐贈未完噶，器官捐贈個人咧。可以捐贈埋個屍體嘅， 係啊，即係你入邊嗰啲俾曬啦，咁你仲可以個屍嗰條屍可以仲要 因為 搣埋出嚟。 大體老師咧就少一個器官唔緊要嘅，會看湯其他地方啊。即係佢一個人咧。 哦，我明白你咩叫大體老師啊？大體老師其實就係捐咗俾嗰啲醫學院嘅屍體，啲人就尊稱佢咁樣。 因為點解咧？即係嗰個師咧就教啲學生，因為啲學生咯，通常咧就即睇本書嚟學嘢，學得幾多啊？點樣證實啫？一定要劏條屍出嚟先見到真真正正嘅嘢啊嘛！咁睇到真係點樣死，邊啲器官係有乜問題，親眼睇到。如果就話俾你聽，睇本書咧就係張圖，啊呢個人患咗咩病咁，得個圖啫。他未見過條屍嘅喎，未見過裏邊嘅嘢嘅喎。咁樣一個醫生，淨係帶張圖嚟醫病，有冇可能醫得好人啦？梗係冇可能啦！一定係見到條屍，佢真係見到啊！佢真係爭 cancer， 佢真係乜乜乜咁。 嗱，呢個我又要補充下你啦。嗱，呢個就應該西方醫學觀點嚟嘅， 就解剖學， 解剖學， 解剖學，病理學， 病理學。咁中醫就唔係呢個方法 嘅，唔係 中醫又唔係完全冇，不過咧。即係嗰個重視嘅程度冇，因為呢個你比較失途呢個問題，我依家會解釋少少嘅。咁嗱，呢度講緊呢套戲啦，就呢套戲咧係一套紀錄片嚟嘅。 那個導演拍了四年， 拍四年 跟一個家庭，那個家庭呢就佢我有太太去世，咁我丈夫陳家人咧就將佢屍咧就交俾間醫學院，富人大學醫學院交俾佢，咁樣就講嗰四年嚟點樣。 咁嗱就呢個咧成為一個紀錄片嘅原因，我相信亦都係個原因就係佢導演想大家去正視呢個死亡。死亡嘅問題咧就唔係純粹當事人，而係你個家人。譬如話你捐咗出去啦，咁家人點面對呢樣嘢咧？ 嚇，變化學校點樣啊？學生點樣啊？一路講，全部講好多嘅 angle 講嘅，老師點樣啊？咁樣，佢講到解剖佢喎、那個。即係教解剖嗰個老師啊，佢自己唔肯捐啊，佢話明啊，我唔捐噶，我媽媽如果去咗，我唔俾捐出嚟啊，咁樣，即係你好多嘢睇到好多啲 angle 嘅，即係你咁樣啊，咁樣，即係連解剖教解剖嗰個老師都唔肯捐啦，咁樣諗下，即係咁樣。 唔係，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自由主義啫， 係 啦，就係 咁樣。你唔睇個電影，你點知佢咁樣啦？係嘛？ 有啲人就覺得呢樣嘢係冇乜所謂，有啲人就覺得誒唔得咁樣。咁我即係後邊嗰個形而學上嘅原因就好簡單嘅，就係話，即係你對於嗰個肉身同你個即係嗰個生命之間個關係。咁有啲人就覺得其實你個身體只不過係載具嚟嘅，係呢個只不過係你嗰個精神或者靈魂你寄居嘅一個地方嚟嘅啫，你。嗰、那個呢個可以隨時唔要嘅，係嘛？ 可以唔要。 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嘅，一定係黐埋嘅咁樣。咁其實大家又唔係好想去即係觸及呢個問題，因為觸及呢個問題都冇乜結果，即係大家拗嚟拗去啊！你只能夠就我選擇乜嘢，你選擇乜嘢，我盡可能就係你嘅選擇，我哋唔去干擾或者即係去俾壓力你，係嘛？咁但係始終係家人嚟講咧，譬如話一個如果當事人當生前佢要自己要咁做 啊，要咁做 咁。即係家人自己都有少少壓力嘅，因為你睇住噶嘛。 因為佢個女又唔係好中意呢樣嘢。 係啊係啊係啊！ 個媽媽咁做，佢個女咁夾硬咁樣，屋企又鬧下交啊咁樣之類。即係用好多 angle 睇嗰個家庭，好好睇嘅，即係好似睇直情睇人性，睇個電影咁樣，好多劇情嚟嘅電影劇情咯。咁另一樣嘢又發現到一樣個好得意嘅問題咧，接收個屍體間學校咧就。歷史好短嘅， 富人 大學醫學院都15年歷史，又好短歷史。咁嗰間大學咧就台灣嚟講咁，即係唔重要啊！15年歷史有啲咩有咩巴閉啫咁啊！但睇到間學校咧好認真，對嗰個屍體咧咁點樣做啊？就喺呢度講少少，即係題外話咧，即係聽到算做啊！我哋香港大學咧130年歷史。你同佢比較之下咧，好多設備咧係輸咗俾間13、15年嘅大學嘅。我哋因為你見到佢咁樣處理屍體咧，你知道間學校咧係好新、好現代化。你一定要睇過先知嘅，你唔睇過唔知嘅。呢樣嘢咧就因為我睇嘅時候咧就係香港大學將呢出戲做首演啊，做首演咁樣佢哋個主持嗰個項目嘅個老師都講。即係有啲嘢咧，就係富人大學仲先進過 香港大學，咁又唔需要太介懷嘅。 唔係介懷，不過你即係我見到因為即係睇咗問題啊。 即係咁，你唔同嗱，你一間學校即係永遠喺嗰個最尖端嘅位置咩？ 咁另外提一提咧，嗰間學校咧就因為有宗教背景啊，間學校啦。咁學校咧， 佢係咪應該係嗰啲佛教㗎？ 唔係，就係天主教。 天主教嚟㗎嘛。 佢另一個得意地方咧，嗰間學校咧又同時有其他課程嘅。就係同醫學院無關嘅，就係關於死亡學啊咁樣，嗰啲死亡學就唔關醫學院嘅事嚟嘅。咁樣就另外有殯葬嘅課程啦。咁樣啲人咧，咪好多人爭住讀喎啲課程，因為點解咧？全世界最穩陣嗰份工咧，就係殯儀館嘅份工。 冇走雞噶嘛， 殯儀館份工冇走雞嘅。咁樣而家台灣咧又有呢個禮儀師啦。咁樣而家好多。搞葬禮的人找禮儀師，咁揾禮儀師就找嗰啲有攞牌嘅人，攞有執照嘅人啦，攞個。 但係呢樣嘢就冇競爭性，因為好多人想做。而家大家即係前幾年亦都留意過一套戲咧，就是、日本拍嘅，就係、是、禮儀師啦，係嘛？咁你睇咗啦，係嘛？ 睇咗啦。 好啦，嗱，咁啊講呢個問題咧，即係解剖呢個問題咧，咁有幅名畫咧，就係我前兩年去荷蘭嘅時候咧，就睇過啦。咁呢個就 Rembrandt 啦，就係講咧當其時咧。 就是、大家仍然在偷偷摸摸做的一個所謂解剖的實驗、啊、很多人看這幅畫其實沒什麼感覺，但是如果你剛才我們講的剛才的問題，你就想起當時他畫這幅畫的時候是多麼勇敢。 是啊，這些很避忌的東西來的嘛， 避忌的東西來的、啊啊、那我呢趁著這個機會講講當時他們要即做這件事的時候是怎樣去做法、其實呢對於人的生理的結構呢，在文藝復興的時候呢是相當之、想追求的學問的、嗯、譬如、達文西、米開朗基羅他們都 做解剖的、 嗯 啊、那你聽到的就是他們不是醫學院的、嗯、不過他們是畫畫的， 因為呢 你對肌肉的研究沒有這個肌肉的研究，你畫不到畫出來，畫不到人樣出來，畫得不像 的，所以你看國畫、即是你沒有這些東西，完 全沒有肌肉的嘛，沒有只是線條而已，沒有肌肉的、全部畫得漂亮的線條、肌肉的，你沒有肌肉的時候你怎麼畫表情出來呢、 所以當其時呢他們就要即想找很多即屍體的解剖、但奈何呢就、由於個宗教原因呢當其時是禁止做這件事、所以他們做一件事呢在現代人來講都覺得即相當之、驚奇的，就是呢他們晚上去墳場那裡、偷屍出來出來解剖、我相信即如果你說要做這件事一定不可以找一些埋了很久的屍，一定找一些剛剛死了沒多久的屍、你可以想象一件事，就是你晚上你即 你是畫畫的，你夜晚在墳場那裡真偷偷摸摸真的劏人、 你這張照片要鋪出來，真的要讓大家知道，真的要講、 這幅名畫來的啦、我那時候特登在那裡、都看過一輪的、 被人知道解剖這件事是重要的嘛、 是 你等於即我再講一次，就是這個醫生呢，如果他只是看，如果他不學解剖呢、他看病呢就是拿著一本書看、 那又不可以這樣講的、即係你譬如中醫咁樣，佢都唔解剖㗎，咁但係佢又做到嘢。咁嗱，我哋講，如果睇翻幅畫咧，其實佢解剖邊度咧？原來隻手啊， 係個手， 劏開隻手啊，係咪啊？咁佢劏開隻手咧，譬如佢睇下啲骨係點樣啦。咁啲人個表情咧，睇到當其時咧，其實係相當之即係 專注啊。 唔係啊，驚 驚， 即係嗰種咩啊？amazed。或者是 發現， 發現新發現，哦，原來原你看到即前面那幾個人的表情就是，哦，原來是這樣的，這樣啊，啊，這個就是即你所以有時候你看回這些名畫，其實你就要有一個背景，即是怎樣認識，哦，這些畫它為什麼要這樣畫法，就不要看完之後就即完全 是沒有感覺，啊， 即你西方人的畫就有透視啦，有解剖啦，人即係咁樣對啲肌肉嗰啲嘢好有認識啦，咁樣跟住對表情嗰樣嘢。 仲有嗱，你如果睇翻達文西嗰個筆記簿啦，譬如佢嗰，那個解剖埋嗰，女性個子宮啊嘛，譬如個胚胎入邊係。是怎樣的，那個位置是怎樣呢，他畫了出來的嘛，我相信 你在這個即是中即是這個文藝復興的時候，這些人是透過解剖 去理解的。 還有一件事要知道呢，電影呢就是最早的電影1895年、喂，當時的畫家呢已經看電影了，知不知道、我告訴你，中國畫家從來未見過一件事，隻馬咧係四腳離地嘅，佢從來唔知道嘅。 我哋以前都講過呢樣嘢。 原來因為點解西方嘅畫會隻馬會四腳離地啊？因為佢睇嘅電影啊嘛。 哦，即係逐格逐格睇翻出嚟。 係啊，嚇！1895年都見到電影啦，就所以隻馬係四腳離地嘅。中國馬咧就冇個飛奔嘅場面嘅。 咁但係呢個後期都有嘅，你去到佢啊出兵。 佢啲畫畫係一個。佢係靠想像畫嘅， 唔係，但係呢個就唔可以講話，即係我知，但係呢個就唔可以作為一個判斷咧，就邊個國家嘅畫嘅水平高咁樣，因為大家即係嗰個取捨唔同。 即係意思話咧，即係西方人畫畫咧，佢係經過考究，同埋 即係比較科學精神啊，科學精神啊，科學精神啦，即係想好 即係近乎好似攝影機去捕捉嗰個影像嘅真實性，係嘛？即係盡量好似做到攝影機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去到二十世紀就開始覺得呢樣嘢誒都唔好玩咯，要玩下其他嘢咯。 即係你講寫實咧，超寫實嗰樣嘢咧，西方人一早就做咗啦，超寫實嗰樣嘢。 咁、但係中國畫就唔係追求呢樣嘢， 追求唔係另一樣嘢，佢意境嗰樣嘢，留白啊、意境啊咁樣。 咁啊，講翻呢個解放嘅問題啦。咁雖然我哋咁講嘅，但係咧，即係亦都一個好長期忽略嘅問題啦。譬如話你嗰啲南亞嗰啲，譬如特別係信佛教啲啦，佢哋捐咗好多屍體出嚟。咁呢個原因就因為個宗教信仰本身咧。又係頭先我哋講啦，就唔覺得我哋呢個身體係一個即係同你個靈魂係必然掛鈎嘅一樣嘢。 印度人嘅最有名一個説話啦，佢追求 after life 啊，下一世， 係唔係呢？唔係呢一世嘅， 下一世， 下一世嘅嘢。 所以佢唔使做嘅，今年今世唔使做嘅，好痛苦唔緊要嘅，佢為咗下一世嘅嘛。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咁做人咧，又好多好多問題都迎刃而解。 中國人、日本、印度人打仗我徹底嘅，因為日本人、印度人打大下一世啊嘛， 梗係唔係啦？ 係我哋同佢打啦。 係啊，嗱，尤其是係譬如捐呢個視網視角膜嗰啲咧， 視網膜啊之類， 唔係係視角膜， 視角膜， 咁就斯蘭加邊捐好多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你又睇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分別咯。 斯蘭加係世界上面一個其中一個最信佛嘅最熱誠嘅國家，90%，90%嘅。佢個國家咧就有一日咧，一星期有一日咧係放假咧就去廟嘅。全世界得一個國家咁樣嘅。斯蘭加。 你去過嗎？ 去過。講英文個國家就係斯蘭加。咁當然有佛祖去過斯里蘭卡啦， 咁係小城嘅國家啦，咁就即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套戲本身咧，其實大家就如果有時間，亦都可以再睇睇啦。 嗰部戲就我先打俾你，一啲都唔 heavy 啊，因為出戲同個戲名一樣啊，《陽光的午後》，午後的陽光，係一部好温暖嘅電影嚟嘅，即係你。雖然你笑的機會很少，但亦都不需要笑一套戲，但我覺得很温暖的電影。咁睇完之後你就好人好舒服咁樣，即係好感動，跟住又你會相信一樣嘢，就我呢捐馬墳啊。 係嘛？嗱就即係死亡呢樣嘢咧，就一般咧無論藝術上啊，或者係普及文化上嘅處理咧，都係相當之嚴肅或者令人有一種恐懼啦。咁但係其實就唔需要嘅。 咁樣我再。差啲話題又講啦，台灣電影裏邊咧就講呢個問題好多噶啦。譬如父後七日，父七日咧就係老豆死咗，嗰七日點樣過咧？七日咁最近又有一部電影啊，《百日告別》，我老婆死咗，我老公點樣過一百日咧？一百日裏邊拍一百日嘅故仔。 劇情片定紀錄片嚟？ 劇情片。我導演親自己死老婆啊嘛。佢自己拍翻自己拍一百日咯，嗰百日點樣過？咁樣點樣去行一個活，即係講一個交代一個事件，就係一百日裏邊點樣做各種各樣嘅嘢咯。嗰百日裏邊，咁呢啲就係台灣電影一個成熟社會即係肯面對嘅問題，就係死亡。咁樣影響。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文化，有一個 practice 大家都知道怎麼做那些電影就又有小說啊，又有電視，又有話劇啊，又有這個電影啊，這樣一連串的東西。 好，我們第一節結束，我們打一節再回來。